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叹道：“可惜了，若是抓住刘胡，定能够盘问出许多的底细。然而此人死了，自然麻烦。不过好在也留下了许多的线索。”目光从刘胡那紫黑色的脸上收回来，独孤信对彭越说：“此人到处放火，似乎别有所图。法照呢？”“ 跑了。”“ 跑了？”独孤信大惊。彭越道：“我带人到了下僧院，僧舍之中并不见其踪影。搜寻之后，此僧突然从梁上跳出，连伤数人，夺路而逃，往寺南奔逃而去，手下的军士追赶去了。”“独孤信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追呢？”彭越指了指刘胡：“当时此人在寺北放火，斩杀军士，我是来擒他的。”“听到这儿，独孤信转身就走：“快，随我去寺南，擒法照。”彭越跟上来说：“大人，大人莫急，全寺都有军士，南门更是封锁的滴水不漏，法照逃不掉的。”一帮人急匆匆地来到了寺南，在罗汉堂北遇到了一伙军士。彭越大声地说：“怎么样，抓到了吗？”其中一个军士说：“哎呀，大人哪，也是怪了呀，我等是穷追不舍呀，可到了这一带，法照就消失了，我们找了个遍也不见影踪，南门那边也不曾见他出去啊。”独孤信说：“定是躲了起来，走。”一帮人将寺南细细搜索，尤其是罗汉堂周围的建筑，连瓦片石块都不放过，可依然是毫无所获。待扑灭了火，天都快亮了，独孤信等人满身灰尘，面带着倦容回到了官舍，将事情一五一十地与杨献之说了。一夜都没有合眼的杨献之听了之后直叫可惜。独孤信沉凝了一下说：“刘胡自己承认法昌、孙岩皆是他所杀，也承认是为了抢夺金函，但不承认杀了刘芝。我细细思索慧宁所说之事，两相对照，倒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”“大将军请说。”“是。其一，法照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宝函，而且费尽心机，他极有可能是杀了法爵的凶手。一来他十分清楚法爵的气急，可用麝香杀人；二来他杀法爵是有充分的动机的，那就是因为慧宁。法爵已经扬言要将法照的恶事公开，他杀法爵便是杀人灭口，同时也可以嫁祸给道品道红。其二，刘胡杀法昌 并不是偶然遇到，见财起意，极有可能是与法照联手。那刘虎不过是个屠户，若是见到金寒起了歹心，杀了法昌也算正常。但我与他交手的时候，他却告诉我，宝函里的佛宝足够他一生的荣华富贵。当初法昌带走的可是空函呢，里头什么都没有啊。刘胡是怎么知道里面是装着佛宝的呢？至尊佛宝知道的人不多，也就是寺中的这些僧人而已。这说明肯定有人告诉了刘胡。此外，让我想到法照刘胡二人联手的还有一事，便是那具干尸。大人没有忘吧，堕落大师曾言，猴急死于秘术，这种咒术只有修习秘术的僧人才会，而法照则正是修秘之人呢。杨玄之听得连连点头。想一想，法昌、柳枝二人盗宝的时候，法照被军士严密的看管，根本是脱不开身的，所以他秘密告知刘胡，让他与寺外结杀。刘胡杀了法昌，不见有宝，便大胆地返回寺来，想必是二人欲联手再行后事。独孤信沉声说，如果杀刘芝之人不是刘胡，那便是法照了。法照从刘胡那里得知法昌身上无宝，便将目标对准了回寺的刘芝，杀了之后发现刘芝的身上同样也是空空如也，便做了伪装，造成自杀之状。听到这儿，彭越也兴奋起来。是啊，然后刘胡发现了孙岩携带银函，杀之依然无得，便知道宝函定在多罗大师处。接着一个放火制造混乱，一个与混水摸鱼夺取宝函。哎呀，糟了。说到这个地方，彭越颜色大变，不光是他，杨玄之、独孤信两个人也是面色苍白，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，多罗大师。独孤信疯狂地奔跑着，在他的后面跟着杨玄之、彭越一干人，皆是焦急万分。先前军师报告，法照逃到寺南罗汉堂附近就消失了，而多罗大师居住的胡僧院距离罗汉堂是极近的。脚步慌乱，一干人进了胡僧院，里面一片死寂，多罗大师的亲殿房门打开，不妙。彭越手持火把第一个进去了，独孤信跟在了后面。入得室内，只见里面一片狼藉，经书佛像铺了满地，室内墙角的蒲团之上，昏暗之中隐约见多罗大师身披青色的僧袍，面壁而坐。彭越见多罗大师的背影着拔，大喜，走到跟前说，哎呀，青沙王爷，大师啊，可见法照来否？话音刚落，彭越一低头，啊的叫了一声，他脸色死灰。独孤信走过来，见多罗大师的后背上一柄尖利的匕首插入，直摸柄首。啊！杨玄之捶胸顿足，哼，痛哉呀！独孤信上前摸了摸大师的胸口，又试了试鼻息，大师还没有死，快，快快施救！彭越也大叫：“军医，军医！” 军中随队的军医急忙赶来了，小心地将大师抬到了旁边，慌忙施救。杨玄之说：“如何？如何？”军医说：“回禀大人，这一刀虽然没有刺中心脏，但也伤了要害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务必想方设法保多罗大师一命。”“明白，明白。”留下一干人等施救多罗大师，杨玄之、独孤信、彭越三个人出了房门。此刻天色已然大亮了，三个人心情沉重，甚是疲惫。彭越愤怒地说：“多罗大师的房间已经细细地搜过了，不见什么宝函，估计十有八九落入了法照那厮的手中了。”一声低呼传来，三个人一转脸，见道品立在了门前，依然是白色的内衬，黑色的姿衣，依然是那般俊美潇洒。但此刻的道品满脸悲伤，甚至有点失魂落魄。独孤信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刀品脚步踉跄的来到了阶下，仰起了头，泪水滚落：“大人，大人，道红师兄没了。”“啊？”杨玄之一把拉住了刀品：“什么？道红死了？如何死了？”刀品毕竟年轻，抹着眼泪放声大哭：“青兰，四主病发，贫僧到四主那里，然后火起大乱，贫僧被军士看护，直到不久前才回到东库的居所，发现道红师兄死在了房中。好，小的去看看。”彭越说着转身出去了。杨玄之叫军士搬来了椅子，与刀品一起在走廊上坐下。刀品哽咽着：“孟涵并不在多罗大师这里。”“杨玄之和独孤信闻言都是一愣。刀品说：“多罗大师与你们密谈了宝函的秘密之后，就将宝函给了贫僧。大师说寺中极不安全，孙岩一死，宝函的下落定然暴露，所以交给贫僧保护。”“哦。”独孤信说：“那宝函你放在了哪里？”“贫僧将宝函交给了道红师兄，他放在了房间里的一个花瓶之中。”杨玄之张大了嘴巴，身体在微微的颤抖。“道红死了，那岂不是说？”“是，贫僧看了，花瓶里空空如也。”杨玄之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。独孤信站了起来：“刘胡和法照二人一南一北，一个明里放火制造混乱，一个暗里偷盗宝函。但法照在下僧院被围住，随即逃脱，说明彭越去得快，他还没有来得及行动，故而未得宝函。然后一路被追赶到了罗汉堂失踪，接着又来到了胡僧院刺伤多罗大师，搜寻一番，这也说明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见到宝函。而刘胡呢，当场被我擒拿服毒自尽，身上也没有宝函的影子。这二人都没有得手，宝函被谁拿去了呢？”独孤信的一番话让杨玄之茅塞顿开了。“大将军言之有理，难道这二人还有同伙吗？”“是啊。”独孤信一屁股坐下，愁眉不展地说：“且等 彭殿先回来再说吧。一帮人心情沉重，一夜之间永宁寺面目全非了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宝函也消失不见了，可谓狼狈不堪。一炷香的时间之后，彭越回来了。彭越气喘吁吁地说：米烟呢？米烟。什么什么米烟？是的，先投入迷烟，放倒道红，然后杀之。彭越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，一刀毙命啊。杨玄之、独孤信面面相觑。天空是阴沉的，一片巨大的阴云缓缓地移到了上空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笼罩下来。此时有军士进来，单膝跪于阶下。彭越问道：都布置好了吗？ 都布置好了，整个南寺十不一人，连苍蝇都飞不出一个。 彭越转脸对杨玄之说：法照那厮定然是躲在南寺的包中，这几日我们搜索过不少次了，皆无所获，就差掘地三尺了。我在想，是不是这寺里有什么暗示密道，故而派遣军士先是严密封锁，今日在绝地搜查，定然让这恶贼现出原形。杨玄之的眼前一亮。是啊是啊，暗示密道似乎也只能是这样了。独孤信赞赏地看着彭越说：彭殿行聪慧，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永宁寺皇家大院有暗示密道也说得过去。那好，杨玄之愤然说：今日就绝地挖殿，这个法照就是个耗子，我也要掘他出来。独孤信望向了军师说：郡主那边没有事吧？军师摇了摇头：是，接到大人的命令，我等便看护主人。 看护？ 彭越骂道：堕落大师的事就是你们的收获。军师为难地说：殿行，先前我等的确是派人看护，是你带人追来让我们去拿那法照的呀，所以。 还顶嘴！ 彭越一脚踹翻了军士。独孤信拉开了，也不要怪他。起来吧。 啊，是。 军士道谢，转身离开，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。彭越大声地说： 又怎么了？ 众位大人，你有一事不知当不当说。 说。 军士惧怕彭越，连忙说： 寺中别人无事，倒是那侯庆死了。 杨玄之心色无比： 什么？侯庆死了？ 昨夜不还是好好的吗？ 小的也不知啊，方才侯庆的小妾哭哭啼啼说侯庆一命呜呼了，正叫车夫过去准备运送回府呢。小的先前觉得这个事情和我们无关，刚才大将军问起了寺中诸人的情况，小的这才想起来。 彭越大声地说：死就死了吧，让他们赶快拿走，省得添乱。慢着。杨玄之缓缓地站了起来。此事不能说和永宁寺没有关系。彭殿行，你忘了侯庆弟弟侯吉的死和刘胡可是有关系的。 大人的意思是那侯庆也可能是刘胡所杀吗？ 看一番再说吧。杨玄之起身抬头瞅着头顶的那片浓云，缓缓地说：此事我觉得有些蹊跷。永宁寺西北行宫寝殿。 永宁寺的新宫当初兴建时特意为皇家礼佛所造，寝殿原本是为皇室修建的下榻之所，当年侯太后来永宁寺便是在此歇息。寝殿早年遭受过不少次乱军抢劫，如今只剩下了一片瓦砾，只有旁边的一间偏殿残留了下来。尽管如此，里头也是极为宽敞的，雕梁玉砌仍有当年的一二风华。侯庆就住在这里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 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， 我们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。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， 皇上的皇。

人事是不行了，都需要事先服药。昨晚多吃了一颗，便使劲地折腾奴家。奴家倒是无事，只怕他有好歹，劝他轻游一些，他却是格外的激烈起来，怎想？ 说到这儿，赵云抬起了头，那吹弹可破的脸上泛出了一丝悲苦。 怎想？突然之间就直挺挺地倒下去了。 奴家束手无策，出门喊人，当时火起，寺内大乱，只得转身回房。 再看老爷已经去了。 彭越的表情很复杂，低声骂道：我等一夜忙活，这个老小子还能风流快活。也难怪彭越生气呀。便是杨炫之和独孤信听了也是一脸的苦笑。马上峰乃是男欢女爱之间，由于行动过于激烈，男方突然昏厥死亡。一般说来，死者大都身体羸弱，或者是患有心病，一旦猝发往往是瞬间毙命的。 老爷去得突然，奴家想尽快回家收敛尸体，做法事悼念，还望各位大人恩准。 赵云低头跪拜，这番言语说的也是有理有据，态度温婉，容颜令人心生无限的怜爱。如此一个鲛人儿，也难怪将那侯庆迷得云里雾里啊。杨玄之转过了脸，对彭越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去看看侯庆的尸体，嘴上却说：姑娘啊，请节哀，人命关天，需查看一番，若是无事即可准你回去。 谢大人。 彭越走了过去，扯开了锦衣，侯庆的尸体赤条条的裸露在目了。彭越先是掰开了侯庆的下体查看一番，然后又将侯庆周身上下仔细的检验一遍，走了回来，冲外面喊道： 来人 啊！两个粗壮的军士进来了，将此刁女给我拿下。彭越指着赵云大声地喊道： 啊，大人，为何要拿下奴家？奴家做了何事？ 赵云大惊，花容失色： 做了何事？ 彭越冷冷一笑：你个心狠手辣的小蹄子，做了恶事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？独孤信见那女子楚楚可怜，怕彭越冤枉人，连忙说：彭越怎么了？ 彭越冲独孤信拱了拱手： 大将军呐，真是多亏杨司马小心谨慎特来一趟啊，否则侯庆真是冤死了。言罢，彭越扯了把椅子在赵云的对面坐下：说吧，你是怎么杀了侯庆的？ 赵云大哭：大人实在是冤枉奴家呀，奴家一个妇道人家，老爷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如何会杀他呢？冤枉，实在是冤枉啊。 一边说一边可怜巴巴地看着独孤信、杨玄之。彭越说：休要卖弄风情，本殿行从来没有个冤枉的好人。好，当着两位大人的面，我让你心服口服。彭越说着指着侯庆的尸体：你说侯庆死于马上峰是吧？ 正是。 彭越对杨炫之、独孤信说： 两位大人，凡男子做过太多，精气尽耗，托死于妇人身上，此事是有。尤其是侯庆这般的恶人，沉溺酒色也算正常。不过侯庆绝非死于什么马上风。彭越站起来，指着侯庆两腿中间说，男子死于马上风者，正知云雨之事，瞬间猝死，那阳物定然是坚挺不衰的。而两位大人请看，他是软塌塌的，一滩泥巴一样，哪是什么马上风？杨玄之和独孤信相互看了看，没有说话。他们两个虽然听过马上风，但哪里如彭越这个职业验尸官这样的经验丰富啊？不知彭越说的是真是假。 大人，大人，奴家冤枉啊！奴家老爷的确是死于奴家身上，不信你们看那金盒里头，老爷所服的壮阳药还在。 彭越笑着说，那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我也奇怪了，侯庆回来前见了自己亲弟弟的尸体，他是痛不欲生的，怎么可能回来还有此兴致行此云雨之事呢？你且说，为何害了他？赵云气急了， 大人口口声声说奴家害了老爷，大人可有证据呢？ 独孤信点着头说，对呀，彭天行，没有证据是不能乱说的。 大将军真是怜香惜玉的善良心肠啊，不知美人面蛇蝎心。 彭越转脸对着赵云说，好，今日让你的恶妇心服口服。来人，将侯庆的尸体扶起来。 是。 两个军士一边一个合力将侯庆的尸体扶了起来。彭越挽起了袖子，解开了侯庆头上的发髻，分开了浓密的头发，用尽力气从侯庆的头顶缓缓地拔出了一根尖锐的银簪，噗！银簪刚刚拔出，一股污血就喷了出来。 还不服吗？ 彭越沉声说着。赵云身体颤抖，当即瘫倒在地，然后勉强坐起来，目光死灰。 的确是我杀了侯庆，刘洪是我哥哥，我的真名叫刘兰。 刘洪虽然以杀猪为名，但私下里都干的是盗匪的买卖， 谁让这是乱世呢？不如此哪有好日子过呀。 在我14岁的时候，就被哥哥送入了酒肆，强装笑脸去约男人，所得的钱财也竟都被他拿去。 他甚是好赌， 所以日子穷困 便搜刮我。 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头，整日以泪洗面。 这洛阳城权贵草菅人命，穷人卖儿卖女，活得还不如一条狗。 我对这世界生出无尽的怨恨，怨爹娘为何不能是个富贵人。酒肆待得久了，学会了对付男人的办法，一心想做个富贵人，再也不要吃苦。但整日做的是皮肉生意，如何有这种可能呢？有一日刘胡来找我， 说有个大生意让我做。 赵云看看侯庆的尸体，一边说一边露出了讥讽的笑容。 刘红在侯庆家中做事，听闻了侯庆的事，让我色诱侯庆做他的小妾，然后再霸他的家产。 这个事情我也一心想做，若是成功了，便是一生的荣华富贵。于是刘胡带侯庆来酒肆，我花费了一番功夫，顺利地成了他的小妾，进了侯府。 听到这儿，杨玄之问道，你们商量如何霸占侯庆的家产？赵云笑着说， 是侯庆的底细我们是一清二楚的，他一直无子，只要我给他生个孩子，自然这家产就是我们的。 杨玄之接着说，侯庆无子，那说明他的身体有问题，他娶妻子都无孕，你如何能怀子呢？ 天下的男人多了，怀子还不容易吗？何况侯庆对我极其宠爱，根本不会怀疑的。 众人都没有说话。赵云接着说， 这个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侯庆也同意，只要我怀子，立刻休妻，立我为正室。怎想过了两年，我发现他的身体的确不行，此时侯庆也心灰意懒，便招来家族之人商量，想立侯吉为继承人。 彭越说，所以你就杀了侯吉？ 他必须死。 赵云的声音尖利起来， 我辛苦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让他破了我的美梦呢？ 杀人的主意是谁出的？ 我大哥刘胡。一日他带来一个和尚，与我商议好了对策。 那和尚是谁？ 法昭。 赵云头也不抬， 他们老早就认识。 听到这儿，众人微微点着头。赵云接着说， 按照计策，我灌醉了侯吉，法照给他喂下了什么东西，然后又拖入旁边的房间里做了法，接着将侯吉送了回去。做完此事，我一直提心吊胆，半个月后侯吉就再也不见踪影，我这才放下心。 杨玄之咬了咬牙说，他们给侯吉下了黑咒，致使其死亡，然后将其尸体制成干尸，做成佛像。你大哥编了个故事，舍家为寺，滴水不漏，可谓煞费苦心。赵云没有接杨玄之的话， 他继续说，侯锦死后，侯庆很伤心， 整日念叨着生子， 为此想尽办法遍求名医，我以为这都是瞎操心，怎料得他的正妻竟然怀孕了。 彭越说，所以你们设法让那可怜的母子一尸两命。 是用的是一种慢性的毒药，无色无味，然后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，那母子死了，我才能彻底上位。 杨玄之听到这儿站了起来，躲着步子说，那母子死后，杨庆带你来永宁寺，让道嫔 为妻子做超度法事，不料卷入纠纷之中，不仅认出了多年前奸污的慧宁，还发现慧宁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更巧的是，他也发现了死气多年的侯吉的尸体，所以为了防止被发现你们杀人，为了让你上位，你便杀死了侯庆，是这样吧？赵云点了点头， 是。不过来永宁寺是我设法让侯庆来的。 为何？ 因为刘胡他一直在侯府和我住在一起， 大概一个月前，法照就和他商量着一件大事，我在旁偶然听闻，关于什么至尊佛宝。法照说，如果合力夺得此宝，侯庆所有的家产全归我们兄妹所有。独孤信说，看来法照是蓄谋已久了。 法照告诉刘洪，此事关系重大，绝不能私自活动，必须听他指令。几天之前，柳湖收到法照的消息，让他悄悄潜入寺内，盯着法昌，瞅准机会杀人夺宝，然后将佛宝带回侯府交给他，自此远走高飞，不再纠缠我们。 独孤信看了看杨玄之，看来法照这厮早就盯着法昌的一举一动了。杨玄之点了点头，法昌夺宝逃走，想和刘芝私奔，不想被刘胡追着杀死，发现金函中无佛宝，刘胡冒险回永宁寺，我想是借机和法照再商量吧。独孤信对赵云说，有一事我甚为不明，当时永宁寺被军士所封锁，法照脱身不开，他是如何和刘胡取得的联系呢？ 乌鸦。 赵云看着窗外， 此寺中的乌鸦 得法照的信仰，能为他传递信息。 哦，这样啊。 杨玄之等人惊叹不已。赵云又说， 刘胡走后 连日未归，我心惊肉跳，然后接到法照的飞鸦传书，说刘胡和他目前脱不开身，让我想法混入寺中取得联系，见机行事。我随即以做超度法事为由，说服侯庆来到永宁寺，暗中与刘胡见面。他说今夜他放火制造慌乱，法照趁机逃脱，让我去道品道红那里盗取佛宝。杨玄之听到这儿厉声地说，那么道红是你杀的？ 缚住他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残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次你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。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水本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云山盆有 7.6 是感觉没间断。我的笑容虽然泛滥，我的拥抱需要点温暖。就算遇到失望和沮丧，请你心中轻轻想， 我在你身旁。谁把星光点亮，谁把彩虹画上， 谁把星光点亮，谁